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心骨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都举进杯，舒心的酒呀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离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现代化，愿洒热血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鸿图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

回来。别再闹悠悠，哦，别再闹悠悠，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。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。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。 去守护长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尽头，我的守护总清晨，月间的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。几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留得家乡遍地歌。我的守护总清晨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。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